人驾驶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人工智能领域还有机器人领域的相关资讯和相关话题。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依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在节目的一开始，按照惯例，我们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暴雨来袭，气象部门可以借助卫星信息及时预警。未来无人驾驶、智能物流、智慧城市等也有望借助来自千里之外的空天信息运筹帷幄。随着北斗加、高分加等新应用不断的涌现，将空天信息融为一体的数字地球技术不断升级，将打造时空双重维度的新基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数字地球呢？在这张特殊的地图上，不仅有农田、河流、交通路线的静态画面，也有车辆移动、物流运输的实时图景，还有气象、雾霾、排放等动态数据。多元数据融合，空间时间并存，利用遥感卫星、导航卫星、航空摄影等空天资源和地理信息技术等，构建一个数字化、可视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全球信息模型，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数字地球。记者从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了解到，武汉1000千伏变电站日前完成二次设备挂网招标，这是第一次在特高压变电站应用自主可控芯片的二次设备。变电站二次及通信设备芯片以往都依赖进口。2020年9月，国网特高压事业部组织国网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等成立专项工作组，以武汉1000千伏变电站为试点，对武汉站采用自主可控芯片的二次设备开展了系列专题研究。再来关注一下发生在我们身边值得关注的科技资讯。2021中关村论坛新闻发布会日前举行，论坛的主题为智慧、健康、碳中和，将于今年的9月24号到28号在北京举办。具体的地点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及其周边所搭建的展馆。本次活动将在论坛会议、技术交易、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已经有的板块基础上，增设前沿大赛、配套活动板块，同时也会举办常态化系列活动，进一步丰富拓展论坛的功能和活动。也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其中的前沿大赛板块将组织2021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面向全球公开遴选掌握国际先进前沿技术的优秀创业团队和初创企业，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12个重点领域，激发青年人才的蓬勃创新活力，提升前沿科技的创新水平。再来关注国外方面，美国的一家初创公司宣布开始商业化推出其自走式草莓采摘机器人。美国主要草莓生产商布拉泽威尔金森于6月开始采用了这项技术，让这项系统和采摘草莓的人协同工作。草莓采摘系统将 3D 摄像机和人工智能视觉和机器人手相结合，能够在不损坏浆果时巧妙地摘下浆果。长期以来，美国的劳动力短缺造成了作物收获巨大的损失。根据相关数据，美国大约有10%的草莓在没有收获的情况下在田里腐烂，每年产生高达3亿美元的浪费。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由于工人受到旅行限制的影响，出现了更大危机。那么在2019年底，我们提到的这家公司通过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加快了运营速度，共通过风险投资募集了840万美元，而他们推出的草莓采摘机器人也将逐步的商业化推广。还记得去年那个可以自主组装宜家斯特凡椅子的工业机器人手臂吗？这个机械臂可以根据力传感器精准的调整力度，在20分钟内完成组装。研发这款机器人的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下属的一家初创公司。最近这家公司又推出了一款叫做阿基米德的机械臂，可以像人手一样处理精密的光学镜片。 据介绍，阿基米德是一款六轴机器人，机械臂的运动是由基于人工智能的算法控制，除了可以控制力度，还能模仿人类手指的灵活度和视觉的敏锐度。去年组装宜家家具的机械臂依靠的是 3D 相机来识别物体，精度只有几毫米，而阿基米德已经将识别精度提升到几十微米，放置物品的误差控制在 0.1 毫米，这也得益于 AI 算法的加持。那我们也看到，随着机器人的手指越来越灵活，很多劳动密集型的重复性工作可能会被机器取代，自动化的未来好像离我们也不远了。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最近的科技资讯。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即将在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2021年世界机器人大会。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我是静乔。相信在北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这个大会啊，大家肯定不会陌生。从2015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每年的夏天世界机器人大会都会在北京的亦庄和大家来见面。那么大家在这个大会上也能对机器人这个产业以及哪些新的机器人产品有更深的了解。那么去年是因为疫情的原因，世界机器人大会没有举办，时隔两年之后，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8号到22号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在我们大众的心中，提到机器人我们想到的就是科技和未来。时隔两年之后，在暑期机器人大会又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对于科技十分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对本届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又将有哪些期待呢？7月15号，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们也采访到了主办方之一中国电子学会的副秘书长梁亮，向我们提前揭秘了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精彩看点。那么我们也是提前向大家做个预告，大家感兴趣到时候都可以到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去看一看最新的机器人技术。先请梁副秘书长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看点都有哪些呢？ 世界机器人大会应该是时隔两年又和大家见面。那么世界机器人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还是很快的，那么两年应该是积蓄了很多的很好的成果和很好的领域会给大家亮相。那么今年我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呢，首先由于疫情防控它是线上线下，但是我们的热度和我们的规模反而会增加了啊，这是一个大会呢，这个会期还是5天，是18号到22号。那么今年的大会呢，主题是叫共享新成果，共筑新动能啊，就是要助力到实际的产业和经济当中。那么机器人也到达了这么一个风口，或者到达一个这样的阶段。那么我们所说的今年机器人大会呢，应该是国际元素会更加的多，那么专业程度也非常的高，那么高端的嘉宾也非常多。那么今年呢，大概是300多位国内外的嘉宾，除了有十几位院士，还有一些顶尖科学家以外，今年大会是20家国际知识机构来支持啊，这是在国际的形势下，大家对这个产业、对这个技术还是非常达到共识的。其次呢，就是有10名国际机构的主席会在我们大会上进行演讲，来发布他们当的这个地区所发展的这个现状。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理解和领域的一些规划。还有就是今年我们会请到了除了十几位院士之外的一些国际顶尖的科学家，还有您比如说像这个图灵奖前这个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也都会来分享这个机器领域的前沿趋势，还有一些国际咨询机构来分享前沿未来这个市场发展的机遇。我们都知道在前两年机器人行业涌现出很多的上市公司，这些上市公司的一些代表也会来到我们的大会现场来分享他们这个行业技术带来未来的一些产业发展的机遇。所以今年呢应该是非常的这个元素会非常的丰富，内容呢也非常的这个吸引大家的目光。 这是充分体现了国际元素，也是体现了这个大会的国际化的特点。其他方面呢？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今年 除了就是一场这个开幕式，三场峰会，还有20场专题论坛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国际合作、编会和对接活动。那个我们今年的主论坛呢是叫领航峰会、未来峰会和国际峰会，因为国际主要以线上为主，是因为疫情的原因。那么未来代表的是未来技术、未来的风向，那么领航呢主要是产业的发展，所以围绕这些方面呢跟大家充分展现。专题论坛就更多了，比如说除了一些像工业服务、特种机器人以外，还有些新的像碳中和、碳达峰还有这个健康养老，包括法律秩序，都会在我们的大会上会有专题论坛来呈现。那么编会这块还有我们一些很多的一些国际合作会议，双边多边的，包括中以、中德、中欧等等这些。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全球的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叫机器人学术会议，这个呢这个论文向全球的一些科研工作者去征集论文，然后我们会发表在 EI 上，我们和 HPE 中国电子学科和 HPE 合作的，所以论坛的元素是很多的，都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今年展览呢就更加的丰富了。今年展览呢，我们都知道机器人是分为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那么我们现在打造的是3+C， 除了这三个以外呢会有一些创新 C， 就是创新的，比如说我们一些新的领域或跨界融合的领域就会涌现出来，比如说在疫情阶段无人配送就成为了一个大众的话题。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很多的机器人志愿者已经在我们大会上进行服务了，所以这个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新的无人配送和无人领域的一些这个应用会展现出来，比如说还有像外骨骼，比如说脑机接口，这些新的一些领域未来的应用和新的技术都会在展会中亮相。智能制造工业领域像 ABB 啊、安川啊、新松啊，包括新的一些机器人，都会顶尖机器人企业都会在我们大会上跟大家展示最新的应用包括传统的可能工业制造方面的一些传统领域之外，大家还会看到一些医疗医药等一些新的工业领域制造场景，包括工业互联网这样的场景应用会全新的给展现给大家。那么在这个医疗服务机器人板块呢我们会有些首发的新品，比如说人形机器人，比如说可能现在科研院所做的这个多足机器人另外呢现在还不易发布一些很多在线上首发一些新品，那都会在我们的展会中进行亮相。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最近比较受热议的一些技术像马斯克提到的脑机接口，那么今年我们拥有这个脑机接口大赛，同时会有些很多的成果，很多的应用会在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展会上进行亮相还有一些就是水下机器人，包括可能有一个无人潜艇，都会在我们展会上跟大家呈现。 刚才通过梁副秘书长的介绍我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什么感觉，我对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是充满了期待，很想看一看我们在新闻当中或者是在视频当中会看到的那些让人眼前一亮的想象不到的机器人，他们真正的出现在你眼前，你和他进行交互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那么到时候呢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跟踪报道，为大家带来一手的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亮相的这些有趣的机器人他们的最新的动态，并且邀请相关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共同来分享。那说到这个展览方面呢，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了解以往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大家肯定会想到是人山人海，确实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又是暑期，那么家长朋友们也很愿意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现场感受一下科技的进步。在这儿呢也是做一个提前的小提醒，因为疫情防护的需求，那么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是在疫情防控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参观体验要提前预约报名才能到现场，那这也是我们做的提前的一个小小的预告。在之后呢梁副秘书长也会把相关的情况再向大家说明一下。那是说完了展览方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大赛。我们了解到现在很多青少年朋友们也都在参加各类各样的关于机器人的比赛，那么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世界机器人大赛也是会同步的举办。 办，都有哪些亮点，以及参赛的需求又是怎样的呢？ 这个我们的世界竞技大赛呢，应该是目前是全球规模比较大的，或者说是最大的一个赛事了。那么全年呢，应该是参赛选手达到40000多人。那么今年在咱们北京呢，锦标赛上大概有4000多个选手。那么它的这个三大类四大赛项，高精尖类，然后应用类和普及类。那么高精尖类就是一个是共融机器人，我们机器人现在讲的并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与人的协同，然后生产共融，所以是从生产智能制造、健康养老方面、康复方面，就会去把这个共融机器人的理念和高精尖技术，它的参赛的都是科研院所啊，来去比拼最顶尖的科学技术啊，研发的成果。那么还有脑控机器人大赛，叫 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2019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选手，然后0.4秒跑一个字符，就他闭上眼睛想，屏幕上就会出现 ABCD 这个字符。那么今年呢，我们会努力再打破这一项世界纪录。另外我们会看到一些最新的脑机的一些成果和赛项，比如说脑机控制的无人机、外骨骼啊、轮椅等等，这些新应用也可以在大会上让大众看到。在展区会有展示啊，当然也是我们会把大赛的一些成果都会在展区进行展示。当然赛场上有这个选手们激烈的在用这些赛项进行比拼，也会看到比赛过程的这个话，这个同步看到比赛过程，但同时它展现来的成果也会在我们展区有所呈现。另外那个技能类呢，就是我们工业应用类呢，主要针对是职业院校、高等院校还有社会。除了大家看到了最新的会有一些这个行业应用，广泛的应用会在比赛中产生，工业应用类的比赛中产生以外呢，我们还会看到注重培养的我们技能类和工业类的人才，这些方面会看到很多的技能类的人才的出类拔萃的这个人才会在我们大赛中产生。然后还有科学普及类的啊，普及类的是青少年，这个可能是目前社会大众啊最为关注和热点的。我们看到我们今年的大赛可能有几十个赛项，八十多个组别吧，啊，然后光青少年就是51个组别，青少年全年的参与的赛手啊就是40000人。然后光在今年的这个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可能因为疫情的防控原因，只能有4000个最优秀的青少年会在我们大会现场进行比拼。这应该是我们这个人才，中国机器人产业和世界机器人产业这个人才的基础，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基础。很多的青少年现在的这个机器人的技能水平啊非常高啊，我们也看到很多可能不能叫人才了，可能叫天才啊。所以呢也希望我们通过这种赛事啊，能够广泛的让更多的大众、更多的人们去理解机器人，去参与到机器人。未来呢会在机器人的技术和产业上呢更多的发展。那么其实机器人呢，它是一种交叉学科，它涵盖了很多方面，其实应该有更多的大众去参与和关注机器人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机器人大会这个平台吧，实现是这个国际间的深度的合作，技术和产业之间的深度的交流，也是大众的对机器人的深度的理解和深度的参与。 刚才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先生向我们介绍了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都有哪些看点，还有大家可以参与的地方。特别提到的这个大赛，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能有更多的人才在大赛当中涌现出来。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已经举办了7年6届。我相信大家通过机器人大会的这个平台，对机器人产业也会有了逐步加深的了解。所以也想问一下梁副秘书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作为大会的主办方之一，观察到的我们大众对于大会的一个认知程度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同时在大会上呈现出来的机器人产业的发展的趋势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呢？也请您分享一下。 发展这些年呢，我们有深有感触的就是大众对机器人的认知是在逐渐的这个深入化和专业化，就很多的这个大众啊，可能第一年来的时候是全都是新鲜的， 啊，全都是这个没有见过的。当第三年、第四年再来到我们的大会的时候呢，我想他们可能更期待的是还有什么新的技术、新的东西。那么，原来他看到可能还在一年前算是新品的东西，可能在他看来已经不算是新品了。但是我想，大众或者说行业人士对机器人这种观点和认知呢，可能也会反作用于推动这个技术研发人员、企业更快速的去改变这个技术革新和它的产品的优化。实际上机器人大会在举办前两年的时候呢，大众还是很新鲜感，但是我们感觉就是从展品上啊，从这个企业上呢，我们感觉他们的发展速度还是一个比较平缓的阶段。大众可能也期待是比较平缓的，但大众一旦感觉需求更高了，眼光更高了，反而最近这几年发现企业和研发的进度普遍加快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现在大家都知道机器人可能代表着未来的科技，但是我们想更想让大家知道的是，这个机器人是努力在与人协同的同时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的时候我们不起眼的在旁边的一件设备，它可能就是一个机器人，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机器人应该是那样的，但实际上又和我们生活很遥远。所以呢，我觉得机器人大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看到机器人和大众之间的距离到底是怎样的。有时候很近是近在哪儿，有时候很远可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开机器人大会的时候看到国外的一些这个机器人，大家会觉得哇，机器人原来可以那样了。实际上机器人的技术可能它那是一个视频，可能机器人真正机器人是怎样的，只有到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大家才能看到。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像2015年可能世界机器人大会第一次举办的时候，大家的生活当中还没有出现特别多的机器人产品，只有在大会上这样的一个集中的平台当中才能了解到关于机器人的一些动态以及这个产业的发展。那么经过几年的发展，我们现在发现在我们的身边当中，比如说餐厅、酒店这些常见的应用场景当中都会有机器人在服务于我们。那随着他们不断的推广，我相信大家对他们的认知也是在不断加深的。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太能接触得到的，那在大会上面会让大家有哪些体验呢？ 我们现在的很多项目大众都可以参与，比如说第一个呢是脑外骨骼脑控机器人，然后如果有愿意参与的大众可以去身临其境体验。第二个呢是我们很多的医疗康复机器人，比如说我们的手术机器人，它的敏感度有感兴趣的观众，我们可以后期和咱们媒体一起征集，然后让大家去体验。第三个呢是我们现在针对网联汽车和无人驾驶是一个很热点的话题。那么我们作为科技班会有无人车的接驳体验，但是目前呢还没有对社会公众开放，而针对的是我们的媒体包括这个嘉宾在会议活动中可能是第一次跟大家上路体验所以这一块的话，当然也有一些观众如果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中来我们也可以安排体验另外还有很多的工业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就可能我们原先在生活中是看不到的比如说这个航天五院中国航天的机器人比如说这个抗震救灾消防的机器人医疗康复手术的机器人，这些呢平时和我们生活有点远大家都可以近距离观看，同时呢也如果有一些互动体验，展区和互动体验也可以去互动体验。是往年世界机器大会有那个四足机器人，那目前今年特别火，但是在机器人大会上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产品，是四足机器人会还有一些新功能我觉得是让大众期待吧，或者在大会召开之前咱们一块探馆的时候，我会希望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实际上它会加一个机械臂，会很多精准的功能它而且还有些机器人可以从水中直接走出来，可能在会后吧，就是或者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亮相吧。